汪向快报，今日录音的时间12月4号晚上，有我 Raymond Wong， 有我曾 BC， 加亲生， 有我哋三，今日三有一，嗰、那个吕丽瑶嗰单嘢，虽然我哋上一集嘅节目都讲咗，但系咧，我发现咗而家个社会都几恐怖啊，家产，即系啲人咧就狂咬呢、這个，即系有一班人啦，就通常都系。即系可能系毒撚啦，就狂咬呢个吕丽瑶啦。 系、咁系佢哋以佢哋嘅偶像阿陶杰所讲嘅嘢做呢个圣训啊嘛。 但系真系好可怕呢件事。其实吕丽瑶讲出嚟嘅嘢本身冇证据嘅，但你只可以当佢真，因为佢讲嘅时候咧，那个严重性系好犀利，因为佢系未成年嗰件事，所以你即系点样讲咧，即系。都是不关他事，因为就算他是主动都好啦，都不可以讲是话阿吕丽瑶的问题。因为那个男教师，如果真的有发生，那个男教师是有绝对的责任去拒绝的。 是的，而且一个男教师已经因为这件事辞职，这样讲是他阿吕丽瑶登那段文出来之前三个礼拜他投诉，而男教师辞职。 嗯， 即系话呢件事系发生过。姑勿论你呢件事系个男方主动又好，女方主动又好，个女仔嗰阵系13岁，个男方点样讲都系身为一个教师嘅专业失德。 啱， 系吓，你系以一个成年人用一啲手段去同一个13岁嘅一齐， 佢 你话人哋屈你吓， 系即系呢啲系犯法嘅，即系如果喺外国就系呢啲叫 sexual grooming， 就算系冇性交都可以系犯法嘅。即系你即系点样讲培育啊，所谓嘅你培育一个未成年少女喺好多地方都系犯法的。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成年男人嘅话去做呢啲事，就算即系唔系真系有插入嘅动作，都系有严重嘅问题咯。 啱、 但系啲网捻就好奇怪啦，即系当然就话，即系我哋就证实唔到咁，但系其实。但其实我认为咧，两边都证实唔到嘅。但系啲蛛丝马迹就讲俾我哋听，呢件事应该可能系发生过，可能都我哋都唔敢确认，我都冇确认过啦。当然， 嗯， 系咪啊？ 即系都 unknown 咯，成件事。 系啊，但系你就唔可以搲人哋嗰啲私人嘢出嚟咯。讲真，即系吕丽瑶，就算佢系一个荡妇，同佢呢件事佢有冇俾人性侵，其实冇关嘅。一个荡妇都可以俾人性侵嘅。即好似性工作者都可以俾人性侵一样，唔系性工作者就唔会俾人性侵。 你就算系自己老婆啊，咁一样可以告够你性侵啊。如果佢唔想同你做嘅话， 系啊，即系呢一个 case 试过好多次嘅，就系、是之前有一单好得意嘅，就喺、是、英国嘅，嗰个老公咧就俾安眠药佢老婆食，就晚晚都强奸佢老婆。跟住佢老婆系点样发现嘅咧？就系、是、佢老婆咧系喺佢老公个手机嗰度。睇到啲片啊，就发现咗原来佢老公系一直都系咁强奸佢，跟住就离咗婚啦，亦都告上法庭啦。咁、那个老公跟住都俾人入埋罪啦。即系呢啲案件系有嘅，即系呢个系佢，因为个女性嘅身体系佢话事，唔系男人话事。即系陶杰嗰种谂嘢方法就系、是，挑女性嘅身体其实男人系可以操纵嘅。 其实即系等于 Donald Trump 嗰啲嗰批人啲谂法咯，吓、啊，即系传统老白鬼吓，嗰啲即系白人至上啊，即系未必白人至上嘅，但系传统嗰啲所谓 男性主义啊， 系啊，男系咯，大男人咯， 系 大男人主义咯，嗰啲人咯，同埋即系佢系唔尊重女性嗰啲人咯，即系有好多人都唔尊重女性，有钱人，即系好似 Donald Trump 嗰啲。佢就唔会尊重女性嘅、即係佢见到自己个女竟然呢就係话我见到我个女我都想同佢搏嘢嘅。喂呢、這个 Donald Trump 自己讲如果佢唔係我个女我就搏鸠咗佢。咁鸠样讲嘢都得嘅。即係係好撚黐线嘅。 咁陶杰佢系认为你尊重女性即系女人型嘅，即系佢系话佢自己系保守主义者，你班自由派乜嘢？佢系用政治立场，而唔系用道理行先。我用政治立场行先，佢系以一个白人保守主义嗰套嘢嚟讲嘢。 白人保守主义， 最重要，佢仲要系南方嗰只南方风嘅，即系唔好话南方嘅，系英国传统嗰只，因为佢系我一个英国人自居，英。 英国传统嘅白人啊，二次大战丘吉尔年代嗰啲咁嘅人自居噶嘛， 即系老二， 佢系 sell， 佢系咁样包，佢系包装，系啊，佢系包装呢套嘢噶嘛。不过佢系挂住黄皮肤嘅乜嘢，咁横掂冇市场，佢咪走呢条市场咯。 不过好好， 唔系好多市场，我觉得喺香港佢好捻有市场， 喺香港好多市场，佢有市场佢咪做。唔系我话香港冇人咁样做啊嘛。佢咪咁样做？ 哇！香港好恐怖，其实我睇到啲留言啊，郑便士，我谂你都有同感，即系见到啲人咧，基本上话即系你最其实嗰个吕丽瑶咧，究竟系咪淫妇呢单？即系呢同系同呢单嘢冇关嘅。就算一个几淫嘅女仔咧，都同 佢唔 有冇俾人性侵 下 系冇关系。 佢意下就系咩噶啦？你就系性侵佢噶啦。 系咯，所以有啲人又你佢荡妇嚟嘅，咁佢所以就唔会俾人性侵。喂，其实呢个系冇逻辑。是冇逻辑性的，即是讲即是赞成人哋讲呢啲嘢嘅人呢，根本就应该同佢讲屌你老母。 真 係。令我諗起嘅，我都铺咗出嚟啦、啊、好似大时代有丁蟹为咗帮自己脱罪，将间嘢讲到系即系呢个私人关系嘅事、啊、我个仔同佢我个仔即使强奸佢个女又强奸阿方俊生个女阿杨玲饰演嗰、那个、啊、丁益蟹。强奸咗啊杨玲嗰个叫方敏啊，都可以倒转嚟讲嘅，话系个女嘅勾引我， 仲要惹埋性病俾佢添啊！屌你老尾， 系啊，然之后就公开佢啊，起呢个女人底，就话呢个女人勾引人嘅仔，搞到有性病，最后逼到人跳楼。 其实佢就想羞辱佢，之后逼等佢喺庭上面犯错啫。 系啊，系 discredit 个女仔讲嘅嘢。 哦、但系唔系佢，跟住仲系贴埋喺嗰个大时代里面佢系贴埋大字报啊，又成啊，好捻恐怖噶。 系啊，基本上你而家你唔觉得系一样咩？个手法系一样噶，所有人所做嘅嘢基本上系同 TVB 嘅剧系一样， 全部变晒做丁蟹啊！ 系变晒做丁蟹，香港人系变咗做丁蟹。 系、哎、真系黐 线，我有个道理，我永远都系啱嘅。啊，我然之后如果你驳我咩，我会砌一堆道理。就话俾你，话俾所有人听，你系错嘅。即使呢堆道理系歪理，不过我有权力，我有网上嘅嘢啊，造谣生事都在所不惜，因为我系啱嘅。呢、这个其实就系个真相， 好悲哀啊！其实，因为我哋其实都一个宗旨、就是，就系即系尽量讲事实，同埋讲我哋即系知道嘅嘢啦。有啲人又当然成日嚟挑战我哋啦，就话你讲嘅唔系事实，但佢自己咧就唔会讲佢嗰套事实。就算佢讲佢嗰套事实咧，都系。抽一两忽嚟讲，根本嗰啲人亦都系冇必要回应佢，系嘥狗气。即真系知道现实发生紧乜嘢事嘅人， 我哋都系唔知得晒嘅。但不过我哋系， 但系听到我哋讲嘅嘢咧，佢哋都会即系会有一个接受到嘅心咯，唔系话一个哇屌你完全系错为稳，完全系共狗望向狗。 因为是不需要跟你辩驳的，他是捕风捉影去决定这件事。有点像法国大革命那时候那些叫什么暴民政治那种心态。 唉，那就惨了，不用搞民主的了，这样其实如果即有这样的情况，就即你搞民主都是真的好，那结局是可能会很惨，会不会啊、 嗯、 会变成很民粹社会呢，如果真的有民主的话。 即系冇乜人明白乜嘢系民粹啦吓，咁样讲佢会可以话佢系迎合一啲人嘅情绪而去做事啦吓。 咁如果你 系要好少部分， 如果你有暴民政治嘅话，如果系一个民主社会暴民政治，其实就好得人惊，即系多数人可以杀少数人，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系啊。 咁其实 嗰个多数人系嗰、那个多数人系揸住支咪。嗰、那个多数人，嗰下嘢先至得人惊， 即系大镬。咁啊，阿涛生都系、嗯、即系吓、啊，都系同一类嘅，即系佢支麦大好多啦，可能佢可以做同一样。 当然大啦，嗯。 同埋有好多人跟佢讲噶嘛，即系佢哋都唔会思考嘅，总之陶杰讲咩都系啱嘅。 因为佢崇英啊嘛，崇英咪啱咯。 成日用二分化就好危险嘅，你崇英就啱，反共就系啱，总之讲句公道说话都舔共咁样， 我真系好鬼失望。其实即系而家仲有人话我哋好努力咁帮共产党做嘢添。唉，不过唔紧要啦，冇所谓啦。我而家就讲一单系帮共产党做嘢。即系我啱啱就收到个消息，就系讲北京。即系北京咧，原来佢哋咧，就想将呢、這个城市嘅低端产业啊，所谓嘅，即系嗰啲工厂同埋污染类嘅产业咧，就强制咁搬去河北。即系呢个系最终目的嚟嘅，原来。即系喺我哋就揾到一啲睇到大陆文件嘅朋友，咁啊问清楚晒成件事。咁嗰啲工厂啊，同嗰啲污染类嗰啲执照咧，就会即系有计划咁全部注销。咁即系北京咧就会变翻做纯粹一个首都，其他唔关系嗰啲嘢都要搬走晒，即系纯粹一个干净，即系只系有干净产业嘅首都。 高科技咯，或者 即系净系唔会有污染嗰啲嘢咯，做。咁啊，即系同加拿大啊、美国啊、澳洲啊嗰啲一样咯，即系个首都就 是、比较科学化嘅现代化啲嘅城市规划，做翻个。 系啊，其实即系我去开国嘅时候都有。有讲过呢样嘢，究竟即系要唔要将北京变到好似华盛顿咁啊？即系咪就系即系民国嘅时候已经有呢啲讲法，就系要唔要变到好似华盛顿咁，净系一个即系首都城市，其他嗰啲工业啊， 但系但系当时我都听过但系当时就系俾阿毛泽东一个人顶咗佢啊嘛，即系其实毛泽东系一个土佬嚟嘅啫嘛。咩都唔识，佢满心都嗰套嘢就系佢农村嗰套嘢。 佢个谂法、 或者封建啦、啊，佢觉得住喺北京始终系皇帝住嘅地方咯、 啊。系，但系 佢系话受到，佢话系谂住捧下苏联，苏联咩都啱，苏联就行呢套嘢啊嘛。 苏联喺莫斯科起好多工厂，即系喺嗰个克里姆林宫望出去已经望到啲工厂嘅烟囱啊嘛。咁佢、 代表工人阶级嗰啲咁嘅老土嘢咧， 毛泽东又系做同一样嘅嘢咯，即系喺北京度有，即系其实即系搞到北京乌烟瘴气噶啦，即系本来都系即系明朝嘅时候经营嘅首都，即系其实有几百年历史嘅，即系如果再数翻远啲，其实就系即系战国时代燕地，其实好多年历史嘅嗰个地方，即系真正经营宫殿又系明朝。明朝开始， 应该是元朝， 大都系嘛？ 元大都就个规模系细过紫禁城好多。 啱，系 啊，即系佢当然有啦，因为金朝嘅时候都系即系呢个上都系首都嚟噶嘛。咁啊，即系搞到乌烟瘴气啦。当然啊，共产党又系啊，即系祸害中华几十年。咁而家冇办法啦，佢哋而家即系佢哋都知道个问题啦。咁佢哋而家咁啊要即系赶走嗰啲所谓嘅低端产业啦，产业就真系有低端嘅。咁啊，即系污糟污染嗰啲产业，腾笼换鸟，搬去河北。咁啊，即系最后嘅时候，可能成个北京咧可能会赶走，真系会赶走2000万人，原来。 哇，咁大镬！ 系啊， 我谂佢话赶走，即系，但系如果以共产党 有事， 用政策用钱， 系啊， 用钱咯， 政策有使人哋搬咯，咁其实都系正常嘅，因为你冇可能个首都系即系一个政治嘅，即系政治中心，又做太多其他杂七杂八嘅嘢，系咪先？咁啊。即系唔系啊？系， 其实咁样都点讲咧？以前喺北京读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佢嘅乱咧，都系一种特色或者文化。即系佢哋庙会啊嗰啲嘢，其实都系好多所谓低端人喺度做小买卖啊，卖冰糖葫芦啊， 卖羊肉串啊嗰啲，其实都系一种特色嚟嘅。不过如果好似你咁讲嘅话，我谂呢啲嘅小买卖啊、小贩可能都会逐渐被取替啊。 哦，佢形象工程啊嘛，因为佢要如果你睇到佢个大形势就系佢要赶走，如果佢个计划要赶走2000万人，佢冇讲几多年，但佢一定会做得到，我认为。同埋佢系会将个所有小贩踢晒入铺位咯，好似香港咁咯。 嗯， 系佢系会将一啲，我觉得佢大陆系会点讲？首先佢会行专业，或者可能佢逼条街俾你啲友仔卖咯。佢会逼条街，不过要好干净，类似日本式。阿习近平系以普京为师嘅政治上。但是经济上我相信日本为师。 咁扑硬街啦，日本衰咗20几年啦。 即係佢可以学好亦都可以学坏㗎嘛。但係留意一下香港其实佢係行緊日本嗰套嘢，即係慢慢将啲嘢呢专业，即係大财团垄断化。正確啲咁讲。 但日本其实就好得意喎，即係你話大財團係壟斷咗好多嘢，但係嗰啲大財團好鬆散喎，即係嗰啲財閥呢，佢一個系列咁樣嘅形式。但係 共產黨，共產黨唔會㗎嘛。 係呀，共產黨唔會呀，共產黨一定要控制曬呀。咁冇辦法，你好難同佢鬥，而家暫時。即係講真，你要等佢有，即係要喺度等機會，要佢出錯。 等佢犯错， 系啊！你如果夹硬喺度不断死冲咧，都系好难，即系损耗自己嘅力能量之后咧，系冇结果啊！好多时 盲动咯，即系而家就系比较。 睇下今次游行，即系我唔想讲，睇下今次游行得几多人， 2000啦，2000，佢哋最后讲2000， 嗯， 系咯。 连差佬都唔咩啦，即系都费事减鸠你嘅数，差佬都讲1800啦。 冇办法啦，其实就即系我认为佢哋有啲懒啦，即系讲真，同埋拣错日子，因为之前系 Formula E 啊， 嗯， 即系赛车。咁 我觉得佢哋有佢拣呢个日子做，可能系点讲？第一，佢可能要试下水温啦，睇下黄之锋出埋嚟，究竟可以影响到几多人呢？佢哋咁谂啦吓，即系为补选至水温， 呢个就系我哋讲黄之，即系我哋批评黄之锋嘅原因啦。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咧，即系有爱住黄师呢个称号咧，就唔敢讲事实。即系其实 就 闹鸠 我哋， 其实我哋就系真正国王的新衣里边嗰个细路仔。即系其实国王咧就系所有嗰啲香港人，佢哋咧。剩有班老千咧，有班老千咧， 黄师咧，或者话 有班老千咧就不断 sell 香港人好掂，要唔好低估自己，我哋系好乸掂嘅，即系喺呢几个咧就嗰个骗子啊，卖嗰啲卖一件咧，净系聪明人先见到嘅衫，俾个皇帝，呢啲就系阿刘世良啊、肥佬礼啊，佢哋嗰啲传媒做紧嘅嘢。不断喺度讲话你好掂啊，系啊，不断话俾你听你好掂啊，唔使惊，实赢共产党好柒，即系佢系仲要系即系话你好掂，共产党好柒，所以你系赢硬佢嘅，不断 sell 呢套。 呢个系圣经方法啊嘛，弥赛亚啊嘛，即系话救世主会嚟嘅，系同一种手法嚟嘅。 是啊，不过即系我想讲我哋嘅宗旨就系你，我哋讲个事实俾你听。如果你冇着衫嘅，如果你皇帝系冇着衫嘅，我哋咪讲话你冇着衫咯，系咪先？我冇 咁佢又话佢喂社长佢又话你讲嘅就系事实噶啦，佢哋咁搏噶喎。 咁佢嗰套事实系乜嘢？ 佢嗰套事实咪系你哋唔系住喺香港，你哋睇到啲咩？你识啲咩？ 哦，咁佢识晒咪由得佢咯？呢啲人你冇得同佢讲啦，因为佢嗰个世界观系净系佢自己睇到乜嘢就系啱晒嘛，其他人睇到嘅嘢都唔系一个合理嘅意见啊嘛，系咪先？即系好明显嘅，即系其实刚愎自用嘅人就系咁啊， 即系佢完全系听唔到人哋嘅意见，人哋同我哋讲嘢唔系，我哋都会谂下究竟系咪，即系咪要回应你咧？究竟你问我啲乜嘢？有时佢哋嗰啲好戇鳩嘅，写打几个隻字，其实都唔知佢讲咩噶。跟住佢就话哦，你谂住回应佢，因为你其实都要估佢讲乜。跟住佢话哦，你唔识噶啦，乜乜乜乜。咁点？ 佢通常用嘅手法就系我系乜乜乜乜乜，我做过啲乜乜乜乜乜，但系。佢嗰个我系乜乜乜乜乜，我喺住咗三十几四十年，我系一个老华侨，我系做嗰啲乜嘢？你嗰个系真定系假？咁佢当然话啦，你唔show名，你都可以系假啦。咁但系你连声你都唔show，你系咪真？基本上喺网上面所遇到好多呢啲咁嘅人，遇到好多呢啲咁嘅事，即系自从做咗节目之后，我系有啲惊讶于网上世界系嘅有少少肤浅。 其实有样嘢系好恐怖嘅。其实我哋讲嘅嘢咧，有即系我哋唔敢话我哋啱晒，但系我哋讲嘅嘢咧，系好多嘢都系中又中。即系嗰阵时讲工程、讲封顶啊嗰啲，而家田北辰咪跳出嚟讲咯，话要封顶啦，唔可以千亿啦。同埋佢哋有佢，即系我哋讲嘅嘢系我哋即系真系有朋友同我哋讲喺里边做紧嘢嘅。即系譬如喺港铁里边做紧嘢，嗰、那个乜嘢棘住我，棘住嗰个 project。咁我同你讲，咁你唔信冇办法㗎，到最后咪而家你係早一段时间知，咁你唔信冇办法㗎，之后咪当啲消息出晒嚟嘅时候咪证明咗我哋讲事实囉。 其实佢哋唔会理，佢哋唔会理，因为佢係有个预设立场先至会去，即係佢哋係有政治立场先于知识。 係喎，尤其是啲即係有大家有冇发现咧？嗰啲即系个头像咧，系贴够咗黄丝嗰啲咧，闹得我哋好捻凶狠嘅，我哋好多都系，一系贴你刘晓波啊，即系嗰啲即系show咗立场，我系一个黄丝，或者我系支持民主嘅，嗰啲人咧即系闹得我哋特别凶狠嘅嗰啲。 嗯， 冇办法、啊，而家即系佢哋有啲人就贴咗咩低端人口嗰啲，就闹得我哋好犀利啦。咁。其实冇办法嘅，大陆整体嚟讲咧，其实即系你有钱嘅人系多，但系穷嘅人系超多，所以佢哋 唔系佢嘅人口个 base 系大啊， 同埋 即系你吓个幅员系好大，即系等于你睇美国你喺沿海 New York 嗰啲好噶，但系佢啲镇仔好多鬼城噶，其实你唔好话大咩。即系佢嗰个空洞化咗嘅，佢嗰个喺 countryside 嗰啲摊仔镇仔，加拿大都系有呢种现象嘅。佢直情话喺呢个 Vancouver 唔系 BC 省，佢话唔知几多万蚊，我会成个镇卖俾你，有冇人要咁样嘅？因为啲人已经走晒，清空咗，其实一模一样，成个情况。 但系大陆嗰个情况就仲艰难啲，因为。即系其实系好穷嘅，一开始嗰、那个即系一打完二战之后系即系中国系穷，又打内战又成，咁其实嗰个起点咧就系好迟，基本上系文革之后改，其实系改革开放先至开始真正个生活系改善，即系你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年嗰、那个生活系不断向生活水平系不断向下噶嘛，除非你系共产党员。共产当然就冇嘢嘅，但系你一般百姓其实冇益处啊嘛，即系你共产党攞咗个政权之后，即系而家改革开放到而家三十几年，咁啊开始啲有啲人又生活过得好咗，但系喺啲农村咧，其实就仲系好差咯。咁佢大陆佢哋嗰个方法就系佢哋控制人口流动，用啲政策嚟。咁令到嗰个社会矛盾相对地少一啲。即係好似香港人成日鼓吹就係话你150个单程证、要攞返审批权。其实就係要攞返嗰个控制人口流入嘅速度同埋嗰个质量。咁其实大陆嗰个户籍制度就係做緊同一样嘅嘢。所以你好难话你喺大陆就要取消户籍制度，喺香港就要攞返审批权。两样嘢其实係做緊同样嘅嘢。如果你 即鼓吹呢一样嘢嘅人，即鼓吹大陆废除户籍喺香港要攞翻审批权嘅人，其实佢哋系双重标准得好犀利。 吓、啊，香港人都讲过 吓。啊 老少都讲过话要咩话废除人口户籍制度就可以释放大量劳动力，好似咁讲过，记得。 其实冇可能。 但系你带唔系，但系你咁样做系会带嚟你个乱，即系你个城，你啲人会大量流入城市噶，因为你个 base 系好大嘛，你所受嘅冲击系好大噶。老少佢成日以自由派自居噶，佢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共产党是不能够再 take 任何 risk 的嘛， 同埋 佢嗰啲咩边个仔等于系呢个等于佢嘅震荡疗法啊嘛， 喺一个省里边都有好大嘅文化差异，即系你喺广东嚟讲，唔系净系经济水平嘅差异，连文化都有差异，一个省里边，咁你唔好讲话第二啲省，你唔好话第二啲省，因为户籍制度就系你喺一个省里边，你都相对系自由流动，咁如果你话全部废晒嘅话，咁你一跨省嘅话，变咗某啲行业咧，你净系会请外省人咯。咁就即系正正就系而家香港见到个问题，就系有啲行业你见到系俾大陆佬霸晒嚟做啊嘛。即系佢即系香港嘅情况，可能仲夸张啲，就系连啲高端嘅职位都俾大陆人攞埋嚟做啊嘛。咁如果你话、 即系等于 你攞翻审批权有， 即系等于外劳啫。 系啊，你攞翻审批权， 等于外劳。 系啊，你攞翻审批权嘅话，究竟你点样界定边啲人入得嚟香港，边啲人唔得咧？ 学历高咯，佢哋话咪。 哦，你如果学历高嘅，咁你抢晒你读书嗰啲人嘅一啲就业机会。其实冇完美嘅制度嘅，我可以咁样讲。 佢唔知道大陸其實好撚多人都好高學歷噶嘛，即係留個學啊嗰啲真係大把，唔係講笑。佢哋人多， 係啊，所以你如果限住150個，其實可以斟酌一下係咪再少啲，同埋嗰個咩精英優才計劃係咪要減少啲人數？即係嗰啲你反而都要講咯，唔好淨係針對150個嚟團聚嗰啲人，因為有一半佢哋會攞綜援，所以你就話要攞翻個審批權。其實講話攞翻審批權嘅人，九成都係唔中意啲窮人。 都系嘅， 同埋又系，同埋咧有嗰班人通常咧，亦都会讲埋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啲即系香港衰啦，因为连嗰啲中级啊、高级嗰啲咧职位咧，都俾大陆人攞埋嚟做。嗰啲刘世良讲嗰套嘢嚟嘅，呢啲系，即系其实就系憎人富贵厌人穷嘅哲学，完美嘅体现。 同埋成日话人哋攞福利，其实讲嗰啲人嗰啲系。有冇资格攞福利啊？攞福利真系好捻穷先得噶，老实讲，即系好似澳洲咁，成日话我哋呢度福利高，点点点，我谂加拿大都系啦。但系你攞亲嗰啲福利啲人，即系我自己睇上嚟啦，就真系你嘅生活水平会 downgrade 不少咯，同正常人比，有份正常工嗰啲人比，系你可以唔使做，有啲如果你生得多嘅话，咁你。你都学到几百蚊嘅星期，但咁你都要仲要养细路哥啊嘛。其实，我觉得其实嗰啲话成挂喺后边话，佢哋争福利、争资源，真系对唔住讲句，香港福利咁捻低啊！屌咁，对真唔好意思，真系唔应该咁讲，咁捻低啊，争嚟都冇够用啊嘛。我谂好多人屌臭我讲呢句话。 但系香港嗰个福利支出都几高噶，即系如果你讲仲系一年都用200亿到。即系净系综援都要用200亿噶，你计翻条数其实都大嘅。咁即系究竟点解啲人 相对翻个水平系嘛？即系生活嗰啲水平其实都高啊嘛，即系都系。 如果你综援都有200亿嘅话，其实就系、是你除翻就知咯。即系每个人攞嘅钱系唔少咯。 同埋觉得香港仲捻晒啲右翼毒嘅，屌佢老尾，即系成讲到好似，即系我睇到好多，即系唔好话好多，有啲香港人啦，咁佢成日觉得攞福利咧就系住米大虫啊，即系佢觉得好似即系甚至好多嗰啲即系苹果日报啲媒体就渲染到好似攞综援又好似即系如果你。年纪唔系好老，攞仲援又好似系即系将社会即系懒啦，即系睇上去即系渲染到嗰啲人系懒啊， 想呃福利啊，甚至好多都觉得系人哋呃咁嘅。 冇办法，真系有一班人系呃福利嘅，即系呢样嘢，就算喺澳洲都系，即系有人呃福利嘅。咁通常啲传媒咧就好中意话人哋呃福利嘅，我留意到呢样嘢，即系你呃福利系一个好好嘅新闻嚟嘅，因为你如果呃福利嘅话就。啲人咧好容易就攞到个共鸣，因为好大部分都要做嘢，大部分都要翻工， 系啦， 唔使做 就 讲 我交咁多税， 系啊， 就咁讲， 系啊，冇办法喎，呢个真系呢个冇得解决嘅问题，你一定有人呃噶啦，有福利制度就 系， 不过你 即系同埋呢个社会点样都 香港系右翼社会啊嘛，我系咁睇，香港系右翼社会啊， 一周刊教获。即其实都教到好蠢嘅啲人，因为我其实都系俾一周刊教到蠢晒。其实我系本来应该买多好多楼，就系其实我系俾苹果同埋一周刊唔到咗。即系成日佢哋计嗰条数就系话你攞啲钱去做生意，你赚嘅钱会更多。系如果你做生意叻就系，但如果你其实一般唔系即系好似我呢咁嘅庸才，咁就都系买楼收租系着数啲。 嗯。做生意好难嘅，其实都 系啊，即系其实系针鼻削铁咯。 同埋其实你哋有冇一句话，即系生意其实系靠带出嚟，即系要靠你上一代或者你有亲戚带你做你先得噶。同埋即系我讲唐人街情况啦，好多都系啲乡里啊，你介绍我，即系佢一条清咁样，你做呢啲，我做呢啲咁样先得噶，同埋。佢同你讲边度攞货平啊？呢个边个啊？呢个攞唔到货啊？去第二个度攞货先得噶，其实唔系咁容易啊。 生意梗唔容易做啦。如果生意容易做，个个都做生意啦。呢个世界 就好似做杂货铺咁，好多都系就算佢讲广东话咧，佢都系越南华侨嚟。因为越南仔喺澳洲做杂货铺系好捻叻噶，攞货啊各样嘢，佢好佢有自己一个群组就去攞货好鬼叻噶， 冇咁照顾翻啲乡里啊嘛，呢个系好事嚟嘅，其实系 即 系香港 等于呢度嘅福建帮开超级市场同一样道理啫。 系啊系啊，喺美国都系 澳洲福建帮系做装修多啊。 哦，呢度嘅福建帮做埋华商会主席啊嘛，嗰、那个有一间叫丰泰超市嗰个老细，佢哋福建人基本上系。譬如话我开咗间嘢啊，我叫咩丰泰又好，乜鬼嘢都好，咁然之后你又开一间叫福耀，一间叫福广又好，咩新世界又好，其实大家互相有联系。当你唔掂嗰阵，我就会买咗你间嘢，咁你翻嚟同我打工啦。即系大家筹钱啊，大家乡里之间嗰、那个，即系佢系用好用乡里嘅方法系互相去帮忙噶嘛。 但系香港人冇乡里噶、哦。 香港人就最中意搞翻自己同乡人，即系搞翻自己香港人，即系你唔同、 啊、 我唔同。 香港人冇乡里，即系佢觉得诶、哎，我系香港人，即系就算佢有祖籍，佢都会讲香港人嘅，好多都系。 系你唔同我，我唔妥你咯。佢哋嗰啲就系唔系讲乡里啦，佢哋就即系 佢哋如果用教会咧，又会唔同咯。即系佢哋西式化啲，鬼佬就有教会啊嘛。 嗯，即系都系信钱咯，唔系信上帝咯，即系我都系成日都系咁讲，我讲过好多次啊呢句说话。好啦，咁差唔多啦，半个钟，咁啊，下次礼拜下个礼拜一再会有新节目啦。咁如果除非有啲咩突发新闻，如果唔系就应该唔会再录噶啦，今个礼拜。 嗯 嗯，好 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